好，这位朋友，好，这位朋友，我们接着上一堂的课程。居有常，业无变，所以我们的学业、我们的事业、家业啊，要好好经营，好，让父母能够安心。那刚刚也提到，这个行业啊，应该要选择自己适合的，然后尽心尽力啊去发展，绝对也不能好高骛远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常常都要想快速致富。其实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？所以当有这种很想要快速致富的念头啊，所谓欲速则不达。往往在他换工作当中，其实他的心非常的躁动。一个人心躁动的时候，会不会选对抉择？很困难。当他换了工作，很可能会让父母啊，又开始担心了。再来，他每换一个工作，事实上对他的社会信用啊，都是一种影响。所以本来经营好的一些人脉啦，他这么一动啊，比方说开医院，他是这个医院很有名的医师啊，虽然来看他的、来给他看的病人很多，可是我们要想一想啊，不只是因为我们医术好啊，而是医院有很好的长官在带领，有些这些董事会啊，才成就了我们这一个工作机会。我们也要念着，在这一个医院已经啊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一段时间之内，都是啊这么多人成就了我们工作的稳定，所以不能只想到自己很不错，要有大发展，然后马上呢就在本来的医院对面又开一家，自己来做老板。这样的做法很有可能会失去什么人和，又有可能还带了其他的同事一起出去开。所以我们做人要稳扎稳打，不可躁动。而且好聚更重要的好散。假如没有好散，这一些怨气都将阻碍你往后事业的发展。所以当我们稳扎稳打，让这些机会水到渠成。而生命当中的财富绝对不是你去争可以争得到的。俗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要怎么收获最重要要先怎么栽。我们在前几节课也有提到，真正财富的原真因是要多行布施，多为这个社会付出，自然财布施就能够得到财富。所以像香港的首富李嘉诚，他每一年捐的款项那都是非常的大。我曾经到汕头去演讲，他是汕头人，他们都是捐很多公共设施回馈乡里。所以我们面对工作也要稳扎稳打去经营，不可好高骛远，不可太躁动。好，因为我们一动就会牵动整个你身旁的亲友，所以我们做事越稳健，就是让他们越安心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句，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遍。 事虽小，预备七。事虽小，勿擅为。苟擅为，子道亏。物虽小，勿私藏。苟私藏，亲心伤。好，事虽小，勿擅为。苟擅为，子道亏。其实啊，很多的大善啊，都是从小善做起；很多的大恶啊，也是从小恶积累上来。所以刘备给他的孩子有一句很重要的勉励：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所以孩子在家庭当中的一言一行，你都不能苟且，太随便了，往后出去啊，就会有犯大过失的可能性。当然，要让孩子勿擅为，首先我们家长要勿擅为，所以要先当榜样给孩子看。比方说，那个在看电视的时候，能不能把脚抬到桌上，虽然是一件小事啊，给孩子的就是很随便的示范。比方说开车出去，记得啊，我们在深圳有一个老师，那一天他刚好带着一个小朋友5岁多，那一边开着车，刚好遇到红绿灯，他就停下来，这个小朋友啊，看到老师停下来，就跟他说：“老师，你不用停了，你直接啊开过来，然后再转过来。”从哪里学的？他妈妈是警察，所以呢，事虽小，勿擅为。所以这位老师啊，听了以后呢，也很有敏感度，这个一定要赶快跟家长怎么样沟通。你孩子还没建立对错的判断啊，我们都做错误的示范，那还得了？所以呢，这个老师呢，讲话也很有艺术，打过去就跟他的家长说，他说：“你的儿子啊，今天教我开车，教我开车。”他妈妈马上就笑出来了，自己心里怎么样有数。所以诸位朋友，我们为人长辈啊，不能知错还犯错啊，这样就很不好。所以从很多细节之处，我们要有敏感度，要给孩子当榜样。当你有这样的态度啊，保证你会突然觉得自己的德行学问啊，也在与日啊俱增。那对于孩子啊，有很多的事啊，我们要多多叮咛，尤其在安全方面。只要这一些动作会造成生命的危险，一定要多多提醒，而且有时候还不能只提醒一次，还要不厌其烦。好，哪一些方面要提醒？诸位爸爸妈妈，哪一些方面要提醒？哦，过马路。这个也一来是安全，二来也是守规矩的态度。所以只要是安全问题或守规矩问题，绝对啊要去遵守。像常常寒暑假期间啊，都会发生一些意外，小孩子玩鞭炮造成火灾，小孩子相约去游泳又没有出必故反必面， 所以往往啊，老祖宗说乐不可急啊，乐极生悲啊。所以这一些要从小叮咛，所以孩子假如常常这样叮咛，他对于安全的敏感度啊就特别高。比方说在端热水的时候，你这样让他小心一点，这样就能减少很多啊意外的发生。好，那除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，也要提醒孩子，只要对别人会造成危险的动作啊，绝对不能做。好，当他有这样的态度啊，他就会时时关照到我的一言一行有没有造成别人的伤害。所以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篇报道，一个孩子因为好玩啊，他的同学要坐这椅子，他马上把椅子啊拉开，他的同学啊没有注意到，直接就坐下去啊，脊椎着地啊，很严重，造成终身瘫痪，终身瘫痪。那借由这个例子啊，我们会机会教育，就告诉学生，你看一个小小的动作造成别人这么大的痛苦，几个人痛苦，你看这一位同学，他不知道要多少数十年的岁月要在床上熬过。小朋友你自己去躺看看，给你躺三天啊，你就全身啊不舒服。不止他要痛苦，还有人比他更痛苦，他的父母看到一个孩子养了十多岁了居然变成这个样子，每一次看啊，相信都是一种煎熬，所以对父母啊，也是一生的伤害。一个人不止父母会关心他，他所有这些疼惜他的亲友啊，都会非常的伤心呢。所以诸位小朋友，你看一个小的动作就造成了这么多人的痛苦，这种事啊绝对不能做。所以事虽小勿擅为啊，这是安全方面的问题。那在规矩方面，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要守规矩，事虽小勿擅为，不可以随便呢丢垃圾。丢垃圾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呢小小的事情，但是当丢垃圾已经成为习惯了，那将啊不只是丢家里的脸，还有可能会啊丢国家的脸。所以曾经也听过，爬山的时候假如你不知道路怎么爬，怎么爬？跟着这个垃圾的地方爬，这看起来是方便啊，我们往更深去想啊，那是人啊行为的悲哀啊，不止没有羞耻心啊，对于大自然也不懂得爱护。几千年的中国人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？几千年的中国人接受圣贤教诲啊，天为父啊，地为母啊，要爱惜这一片长养我们的大地厚土啊。所以纵使是丢垃圾啊，也不可以擅为。在网络当中啊，曾经报道过三个新闻，在网络上，第一个，在美国的珍珠港， 他的垃圾桶上面都会写一行中国字，珍珠港是讲英文吧，上面写着请把垃圾丢在此，丢在此，写给谁看呢？第二个，在泰国的皇宫，也都是国际性的旅游重点呢、啊。在厕所上面呢，也写了一行字：“便后请冲厕”，也是用中国字写的，写给谁看？写给中国人看。在巴黎的圣母殿，也写了一行中国字：“请勿大声啊，喧哗。”这些都是小事哦。一个是讲话，一个是冲厕所，一个是丢垃圾。三件小事已经形成一个大事，什么大事啊？中国人的脸啊，已经被这些小动作丢到全世界去了。那我们跟小孩子讲这一件事啊，小孩会说：“老师，把它擦掉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擦？”一个人，你做错事，人家要讲你，你把他的嘴巴捂住了，人家就不讲了吗？你捂得住一个人的嘴，捂得住全部人的嘴吗？不可能。我们要感到啊羞耻，不能啊丢自己国家的脸，从自己好好开始做起，不要乱丢垃圾，处处啊维护公共卫生、公共安宁。诸位朋友，我们再思考一下，你去过泰国皇宫吗？哦，你们都这么有福报，都去过。你去过法国巴黎吗？我相信啊，大半的中国人都没去过，能去的都是哪一些中国人？留学生，很有财富的人，在社会地位都不差的哦。有没有看过一个乡下的农夫去法国圣母院？很少吧？所以通通是社会有地位又是高学历的人做出来的行为，居然是连生活的规范都没有做好。所以这个也透露了，学历不代表教养，学历不代表学会做人。而教育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教导一个人做人做事的正确态度才是。所以学校里面假如没有办法教这个，更重要的家庭教育啊，要先把基础怎么样扎好才是。其实学校的老师都很尽心尽力在教了，但是因为他们一个人啊要面对啊几十个孩子，确实不容易。唯有啊家长非常积极跟老师多配合，那孩子的生活行为就很容易啊循规啊蹈矩。好，所以在安全方面，在规矩方面都要谨记啊，事虽小勿擅为，假如做了苟擅为，就只道亏。刚刚啊我们当炎黄子孙的这个职责啊也是亏损。所以小时候啊特别怕别人对我们说你这个行为啊真没家教。往往听到真没家教啊，不管我们在做什么，马上会怎么样，变得很收敛。因为生怕自己的行为让父母啊蒙羞了。 身有伤贻亲羞啊，德有伤哇，身有伤贻亲忧啊，德有伤就贻亲羞。所以羞耻心对一个人非常重要。我们看下一句，物虽小勿私藏，苟私藏亲心伤。小孩子啊，他还没有建立是非判断的时候，有时候啊会随手怎么样拿东西啊，他有时候是觉得好玩啊。所以做父母的养育孩子确确实实要多用心，因为孩子做一些不好的行为啊，会马上表现在哪里？脸上，他会心虚。有一位母亲刚好察觉啊，今天孩子回来的脸色不大一样，他就去啊翻翻他的书包，结果发现啊里面有几颗苹果。哎，奇怪，怎么会有几颗苹果？啊，马上呢问自己的孩子，啊，当然孩子可能呢一下子呢觉得反应不过来，也很紧张，而且支支吾吾的，后来就糟了。跟几位同学经过水果店啊，顺手啊就拿了，其实他不见得是要吃啊，是几个同学一窝蜂啊，那个气氛啊让他觉得好玩。所以这位母亲啊二话不说啊，马上啊带着这个孩子啊到水果店去。到的时候啊，先跟老板啊鞠一个躬，然后跟他道歉。那老板还在忙啊，就哎呦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说我的孩子啊拿了你几颗苹果。这个老板还觉得哎呀没啥关系，妈妈呢就把钱啊付给他，然后呢要求他的孩子啊要跟老板道歉。当他是第一次犯错啊，你马上制止他，他会终身啊记住，不会再犯。好，当他看到母亲啊在跟人家鞠躬赔礼啊，其实这个孩子内心会怎么样？很觉得很惭愧啊。所以我们母亲的身教啊，去唤醒孩子的惭愧羞耻之心。所以孩子不可能不犯错，但是只要他犯错，我们能适时的指导他，反而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。另外有一位妈妈，她带孩子啊去书局逛，逛了以后，因为很多的日记本啊都会附有一只小小的钥匙，他的孩子啊就拿着钥匙，后来母亲出去以后发现哎呦还给人家拿了个小钥匙，就拿回去啊要还给这个收银台的小姐。收银台小姐说哎呦这个拿回去也不知道装在哪里，就送给你吧。那时候妈妈也不以为意啊，就拿回去。后来小孩上学，他就突然察觉到啊，孩子会顺手啊拿同学的一些小东西回来。所以孩子还没有是非判断的时候，他一做错误的动作，你不纠正他，他有可能以后啊会习以为常。所以当父母的在孩子五六岁以前多付出谨慎教导啊，相信这一些是非好坏会扎得很稳固。所以古代的母亲啊都谨记啊要教诲孩子一瓜一果之福贪。 一瓜一果都不能贪，一丝一毫之不苟，绝对不能有贪小便宜的行为让孩子去养成。所以俗话说，小时偷针啊，大时可能就偷金啊。教导孩子，物虽小，勿私藏，不可以拿人家的东西，长久的影响是很深远的。因为他贪啊，到最后很可能想要的东西他就会不择手段去偷去抢。所以养孩子的不贪，在他往后啊，是养他廉洁之心。这个廉洁非常重要。我们古代说举孝廉，为什么用孝跟廉啊来衡量一个人能不能替国家服务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孝，德之本。所以做人的本在孝。廉呢，是做事之本。所以有廉洁的时候，他在办事当中才不会图谋自己的私利，才能大公无私把事办好。所以做人做事的根本就在孝跟廉。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啊，好跟不好从哪里看？从廉不廉洁。所以廉就是政治的根本。所以我们今天假如看到这个从政的人不廉洁，那这个国家人民生活起来就很辛苦。那现在社会啊，有很多的现象，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啊，根本啊都是教育问题啦。所以教育已经忽略了一段时间，我们现在啊去抱怨呢没有用了。所以从自己开始，从每一位家长每一位老师开始教孩子不贪，养他的廉洁之心，这样我们往后几十年后的社会才会越来越好。当几十年后的社会越来越廉洁，越来越懂得孝敬父母长辈啊，那我们的晚年才怎么样？才有前途可言。好，所以每一位家长跟老师的付出啊，绝对都不会白费。好，所以勿私藏啊，一来是不贪，再来有时候自己的东西啊也不要占为己有，就自己享受，应该懂得付出，然后培养孩子啊有慷慨的一种态度。不然孩子假如想到东西啊通通只希望自己吃，那他会越来啊心胸越狭窄。记得刚好有几位孩子啊一起上课，他们是住在一起，其中有一位孩子的母亲啊拿了几罐牛奶来给他的孩子。那在哪里拿给他呢？是跑到啊房间里面，然后告诉儿子说：“这个都给你喝。”很怕其他的同学怎么样看到。好，那他的孩子在喝这个牛奶的时候，也要怎么样？偷偷摸。没有错啦，这个营养确实是给他喝下去的，但是对他整个人格是什么影响？我相信他喝那几瓶牛奶也不痛快，吸收状况也不好。因为要遮遮掩掩，所以他们的老师啊很仔细啊观察到这一点， 当天晚上啊，就跟这个小朋友说：“哇，你有这么多瓶牛奶，独乐乐，不若与众乐乐。好东西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，你愿不愿意拿出来给大家喝？”哎，结果呢，孩子也很单纯，他说好，所以就把所有的牛奶啊，倒在同样一个瓶子里面。然后其他的同学都很欢喜，因为他要请大家喝牛奶。然后每一个人就倒一点，就一个很微妙的现象发生了。当人很愿意付出啊，就会唤醒很多人的一种欢喜心，也会替别人着想。所以当那个牛奶要倒得太多的时候呢，这些小朋友会说：“好了好了好了，其他的同学还要。”所以当每一个人都倒了牛奶一起喝下去，结果啊，这个同因为施比受啊更有福，因为这几个同学要喝的时候呢，都一起说谢谢这一位同学，所以他也很高兴。当天晚上啊，他写日记，他就提到啊，今天请大家喝牛奶，觉得啊那一杯牛奶啊特别香，特别好喝。刚好他的妈妈翻了他的日记，一看，哦，孩子还这么慷慨，还觉得呢，请别人喝很欢喜。妈妈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啊做得不恰当，所以财善呢、啊，则人聚啊。人要有慷慨啊，才能赢得人和，人生跟事业啊，才会有所发展。好，所以我们的慷慨，我们的不贪，都可以给孩子做很好的榜样。在古代，有一个人，他叫杨震，汉朝的杨震。他为官啊非常清廉，而且啊常常会帮国家举一些好的人才一起来为国服务。当时候他在东莱做太守，就举荐了一个读书人叫王密，也举荐他当昌邑令，也是一个官职。那这个人很感谢他，所以刚好有一天呢、啊、晚上就带了一些黄金啊要去送给他。这个杨震啊看到他要送他黄金，就跟他这个王密这位朋友讲，他说：“我这么理解你，还帮你啊举荐你当官，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，还要送我黄金？”结果王密就跟他说啊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现在绝对没有人知道。那这个杨震就说啊，怎么会没人知道？天知啊，地知，你知，我也知。所以一个人的品德啊，在哪里看得出来？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才能显现一个人的节操。王密听完之后觉得很惭愧啊，就走了。那因为杨震非常的清廉，所以这个榜样啊也传给了他的后代子孙。他的孩子丙，他的孙子次，他的曾孙彪啊，通通做官都做到三公的位置，都是国家的高官。所以虽然没有贪这些黄金啊，但是赢得的是什么？更大的功德跟福分。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除了福报的这个回报啊，更重要的是德行的榜样。所以我们也要做孩子的好榜样。那在跟孩子引导啊，对于公务啊也要爱惜，公务啊不能拿来自己私用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曾经也遇过很多很成功的人，他们都有提到当初他们的父亲母亲在公职上班，只要是不是家里不是公司的事，绝对不搭乘公司的车去办事，甚至于家里的电话也不拿来私用，非常廉洁，所以留给孩子啊都是很深的印象。那我会跟小朋友说，你们学校的椅子啊是谁买的？学校里面的公物啊是谁买的？小孩很单纯，他会说什么？校长买的。那我们接着问，那校长的钱啊从哪里来的？啊？哦，校长的钱当然从他们思考没那么快了。我说校长的钱从哪里来？他说政府给的。那政府的钱又从哪里来的？哦，从纳税人来的。那纳税人有多少？大陆的孩子说13亿。哦，没那么多啦。我说你会纳税的吗？他说不会。最少有数亿的人啊是纳税的。所以这个学校的公务，这一张椅子甚至于任何一个东西，它有多少主人呢？数亿的主人哦。所以你偷了这个东西啊，你是欠数亿的人的债。所以你以后啊做牛做马都怎么样还不了。所以我们引导孩子，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主人，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啊就把它拿走。所以物虽小勿私藏，苟私藏亲心伤。那我们再看下一句，好，我们把它念一遍啊，预备起。亲所好，力为具。父母啊，所希望我们啊，比方说，希望我们学业好，我希望我们功课好，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啊，去完成。亲所好，但是我们要思考一点：现在的父母到底好什么？假如父母的好是好名好利，这样对于孩子有什么影响？什么影响？那可能孩子也好名好利，那当他这个态度一形成，对他一生呢、啊、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哦。所以当父母的所好啊，还要好正确的人生价值观。在古代啊，楚王很喜欢呢、啊、那个腰很细的女子，结果宫中的女子啊很多都 饿死了。上所好，底下的人就会迎他所好啊。所以带动的就是错误的风气。所以一个家带错风气了，家会垮。一个国的国君带错风气啊，国就垮。所以一家人，一国兴仁，一家让啊，那一国兴让啊，一人贪利啊，一国是作乱啊。所以一个国君假如很贪钱财啊，到最后的下场很可能是跟人民发生冲突。所以古代纣王啊宠爱妲己，其实在纣王那个时代有没有贤臣辅佐？有啊，当代很多贤臣都是很有学问的。那其中有一位叫箕子，这个箕子啊看到一个动作，他马上想商朝可能保不住了，才看一个动作哦。所以古代读书人啊都可以见微知著啊，看到一些细微之处啊就可以联想到往后会有很不好的影响。因为他看到啊这个纣王送妲己一只象牙做的筷子。诸位朋友，为什么看到一只象牙的筷子就可以断定这个商朝要亡了？我们会说有这么严重吗？我们细细来推敲一下。当妲己拿着象牙的筷子，请问他要用什么酒杯啊？可能是犀牛玉杯啊。当配着犀牛玉杯，请问拿什么盘子啊？可能是金子银子打造出来的盘子。那用金子银子打造出来的盘子会不会盛的是豆腐青菜啊？会不会啊？一定是什么山珍海味，盛的是山珍海味。你会不会穿一个 T 恤衫在那里吃山珍海味？会穿什么？绫罗绸缎。好，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，会不会住小木屋啊？会住什么？豪华的宫殿。这些都要钱啊，从哪里来？对人民不断的压榨，民脂民膏啊，到最后人民一定会企鹅啊跟他对抗嘛。所以一人贪利啊，一国就作乱。所以你看古代这一些贤者啊，确确实实很有智慧啊，他们懂得啊可以抽丝剥茧，可以看出往后啊不好的影响。后来啊商朝被周武王推翻了，那古代这些起义军的君王事实上也都很仁厚啊。当他把商朝灭掉了，有没有对商朝的子民好，对纣王的子孙啊有没有破坏啊？没有，都会额外啊再划一块地方让他的后代啊继续在那里生存。因为啊古代的君王重视的是王天下的胸怀，应该以仁德服人，打仗是迫不得已。所以周朝啊因为有这样的胸襟，也很快赢得天下人的归顺。好，所以当为人父母所好是名是利， 那对一个家庭，那也是很大很不好的影响。世间人说啊，人生的目标啊，就是在求富贵。那到底什么是富贵啊？什么是富？人啊，忙忙碌碌一生啊，就是要享受富贵。他到底有没有享受真富贵？现在人的人生啊，都被误导。我们去看市面上那些书籍啊，什么叫成功？什么叫成功啊？很多书如何赚进生命的第一个500万，第一个1000万，这些书都畅销。怎么把夫妻关系处好，孩子教育好，都不比他畅销。所以人的专注点都在钱，好像觉得一有钱啊，人生就好。殊不知啊，欲望一打开啊，见不到底呀、啊，所谓欲是深渊呐、啊。所以很多人觉得有钱叫富，其实越有钱呐、啊，越担心钱会变小。越有钱呐、啊，看到别人比我还有钱，他又觉得，哦，比方说看到别人有5000万，他才1000万，他又觉得很穷。等自己有5000万的。又看到别人有1亿，他又觉得自己很穷，所以这样的人有没有富啊？没有啊。所以富真正的意思，知足啊，则富。知足才能常乐啊。那当他不知足，再有钱，他也会觉得很匮乏，很匮乏。我曾经啊，接触一些企业家，他们说啊，企业家假如没有闻圣贤的教诲啊，这一生真的是穷的，只剩下钱而已。当人生有钱而没智慧啊，钱可能是什么？祸患。当有钱，外面有那么多挥霍，那么多诱惑，可能就因为钱开始糟蹋自己的人生了。所以曾经啊，有研究出来，大企业家有几种下场。第一种下场啊，叫劳心劳力，每天很工作努力啊，工作超过8个小时，超过10个小时，但是正值中年啊，突然发现自己得了什么癌症，生了重病，努力了10-20年，到头来什么也带不走，这个叫劳心劳力。他躺在医院，心里快不快活？不快活。我这么大笔财产，不知道会到哪个男人的手里。因为他的太太还很年轻，所以他想，我赚了大半辈子，到时候来我都花不到，他的内心会怎么样？捶胸啊，顿足。这个结果好不好？不好。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确确实实是往这里在冲，所以我常说啊，人生是忙啊，忙 忙啊。哪三个忙？第一个是忙碌的忙，这个是会意字，左边一个心，右边一个王，代表心怎么样？死了，都不能够去感受父母，感受身旁妻儿的需要了。好，每天就是忙得不得了，忙久了就进入第二个阶段，眼睛啊看不到了，所有自己的本分事忘了，只知道赚钱。等走到中年以后啊，奇怪了，太太怎么跟我连话都说不上，孩子也跟我不能沟通，我这么拼命不都是为了你们吗？怎么到头来是这个下场？所以他会觉得人生很茫然，到底我在干什么？这个是忙忙忙。很多家长啊，忙到啊，自己孩子几年级都不知道。成龙有一次啊，去接，刚好他有空，那一天没有戏档，跑去学校，等他儿子出来，很高兴。等了半天呢，儿子都没出来。突然遇到他儿子的老师，走出来说：“你儿子都上初中了，你还来小学等？”所以啊，我们要回想啊，人生的努力真正的目的在哪？不是玩金钱游戏啊，那已经不是你当初努力的真正目的了。当初努力的真正目的，不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吗？所以我们要谨记自己的目标，不要走到半途啊，不知道方向啊。但是这个确实不容易哦，因为现在社会啊，攀比的现象怎么样？太多了。人家的衣服比我们穿得贵，人家的车子比我们开得名牌，自己的心就怎么样？受影响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不要走啊，忙忙忙，这是第一个情况。企业家第二个情况啊，叫锒铛入狱。锒铛入狱，因为在赚钱的过程常常铤而啊走险，触犯了国法。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刚从北京搭飞机回来啊，在飞机上看到一个俄罗斯的首富，还很年轻哦，看起来也差不多40岁左右而已，现在已经是变成了阶下囚，已经关起来了。所以人生啊，绝对不能够贪婪，应该啊诚信去经营事业，老老实实去付出，相信啊会有很好的回报。当然要让孩子往后啊不要铤而走险，更重要的是从小要教他物虽小勿私藏，教他廉洁有守，这个才是根本。第三种的企业家也赚了一些钱，但是啊把身体啊搞坏了，常常很多的应酬，身体都坏了。当一个人中晚年身体不好，他那个福享得了吗？可能一辈子后半生啊都要跟药物啊为伍，这样也不是好的人生。最后比较成就的成功的企业家，就是能够事业跟家庭兼顾。 这是最完美的。我有一个长者啊，他姓卢，我都叫他卢叔叔。他在企业界啊也相当有成就，曾经还做过雅马哈的总裁，底下员工有8万人，相当成功的企业家。但是他做事啊很有原则，他就提到只要是礼拜天中午啊，他一定是陪太太跟妻子啊，妻儿太太跟孩子啊一起吃饭。当他坚持这么做，带给妻子跟子女的感受是什么？温暖。我的爸爸，我的先生非常在乎家庭，所以那个家庭的凝聚力啊就特别好。所以在这一天所有的应酬啊他都会把它推掉。所以其实当我们认知到家庭重要，你自然而然啊就会积极去做，事在人为，绝对不要找借口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只要你有所坚持，你的这些亲朋友啊自然会随着你的原则去调整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课先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